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今次我哋要讲嘅题目咧，应该其实我哋新闻入边都不时提到噶啦，但系当我知系一个好厌恶下嘅题目。 但你好中意讲噶， 但系近嚟就两单连续爆嘅新闻，所以我又再俾人提起啦嚟啊吓，即系。咁啊，所以我哋今次都提一提啦吓。咁啊，先讲一间系我哋新闻有提到嘅，喺 Steam 上面有个游戏名单，就揭示咗一个公司叫 Speed Baby。咁呢档嘢咧就提供理论上啊，佢嘅性质就系一个顾问公司，就提供一啲建议俾游戏嘅。咁重点就当然唔系在于游戏，就唔系。咁问题就在于咧，就系佢哋嘅。建议咧系有关于我哋所谓嘅政治正确、性非礼德嘅嘢啦，你中意点、你中意点叫就得噶啦。本来咧个 list 咧就冇人理嘅，但系咧就因为间公司就攞见到个 list 之后咧就走去攞出嚟批斗、你唔批又是可，一批就天下知。呢啲唔作死就唔会死嘅嘢啦，呢啲真系。 你唔讲嘅话咧，大家唔会留意噶啲嘢。 因为嗰个 list 据说啦，我真系唔知道。原本喺佢提之前咧。系得几百个人连睇嘅啫，即系咧系唔系完全冇人理，但系真系非常非常非常少人去理去留意到呢件事嘅。但系佢一掟出嚟咗之后咧，就突然间全世界都发现咗啦。而家应该系去到十万支谱嘅，即系个数实数我冇再 check 啦，就系、是、应该系过咗六位数噶啦，已经系突然间有十万有一计嘅人去留意咗呢个 list。个 list 有乜问题咧？嗱，先讲个 list 入边咧就系呢间叫做 Speed Baby 嘅公司，佢有份参与嘅游戏，佢全部 list 晒出嚟。个作者都几有心噶，因为佢系逐间去揾，去边间系有做到，因为呢啲嘢系唔会有个本来嘅 list 嘅。咁佢系点咧？有啲游戏入边，佢会有写到，话呢间有，因为你最后捞啦，有时会有写住名字边个啊嗰类嘢，又或者系呢边乜乜乜嘢系边个负责嘅。咁有时喺呢啲地方度揾到啦，有时咧就系又喺 Sweet Baby 啲嘅官网，其实都有写嘅，都有写佢有负责边几个，即系呢个咧比较似你啲代工厂咧，有时会同你讲啊，我哋边间厂都系同我哋都做代工嘅，我记得最多系呢种情况啦。咁啊，其实呢样嘢都唔系问题啊，其实因为调翻转我，譬如啊呢个我中意小清水阿美嘅，佢有份做嘅 game， 我全部 list 晒出嚟，咁就算话小清水阿美见到。正路嚟讲啊，有人有心整咗我相关嘅 list， 大家睇下，就系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正常嘅反应应该系咁噶嘛？如果我有份做嘅嘢啊，有人帮我 list 出嚟， 正常啦、 啊。吓、啊，虽然如果你将我有份做嘅 game 全部 list 晒出嚟嘅话咧，我会 bad list 你。 你继续去咩 game 啊？你 黑历史嚟啊！嗰啲全部都系，不过唔紧要。 唔好 讲啦。佢哋可能系基于咁样嘅嘢啦，佢就真系啊呢屌鬼啊呢啲有入，因为佢哋心知肚明，有啲有个四个字词语叫做作贼心虚。佢哋知道自己做啲嘢唔肯见得光嘅，但系有人 name and shame 佢出嚟，咁佢就作贼心虚啦，就走出嚟开始批斗成啦。虽然啦呢班友仔咧。根据后，因为呢次一爆咗之后咧，之后就当然系突然间发现有个咁嘅公司咯，然后开始挖佢啲成员，因为佢你有啲咩成员啊嗰啲成咧，其实咧喺网站系通好多鬼佬好中意嘅，喺网站会写晒出嚟嘅，即系我哋行政总监系边个啊，乜主任系边个啊，甚至下边啲细嘅开发员佢都会写出嚟嘅，咁。大家就揾各自揾翻佢自己嗰啲通常系 Twitter 啦，或者 Facebook 入边佢入边讲嗰啲乜嘢啦，就发现呢班人果然系奇才，即系咩奇葩言语都有。咁啊，结果就系开始燃烧起嚟。咁啊，然后好死不死地系呢个 Microsoft 咧，有个叫做建议书啦，可以叫做建议文件啊，即系通常即系啲参考文件咧，好捻多呢啲嘢。咁其中一份嘅参考文件咧，就系讲。类似咁嘅问题，嗱唔有少少唔同嘅，我阵间先讲，我先讲个Microsoft 嗰个文件入边咧，就系话如果你要考虑多元化嗰啲 something like 嘅嘢啦，咁你有啲你可能要考虑一啲嘢，参考一啲嘢，就譬如你嘅程式设计入面系咪有啲唔必要嘅性别歧视？佢其实应该都好 mile 嘅，老实讲，咁啊下边嗰啲咩男女性嘅技能。个能力上面系咪都旗鼓相当嘅？即系大家都差唔多嘅，唔会因为有性别而有强有悬殊嘅。喺女性嘅身材上面会唔会有太过夸张嘅嘢？咁 即系你对男性嘅情绪啊嗰类嘢，你系咪足够展示到佢嘅情绪？咁其实就系有啲叫做黑板印象嘅检讨啊，老老实实，我觉得份嘢系好 mile 嘅。如果系以政治正确呢方面嚟讲，因为第一呢、这个唔系强制性嘅，呢、这个只系话如果你要考虑呢啲问题嘅话，有乜嘢问题你可能之前冇考虑过嘅，因为其实佢讲嗰啲嘢，我觉得都系事实嚟嘅，即系佢话。不必要的性别歧视，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必要的性别歧视，可能应该有存在的，即譬如我们之前都有提过，即譬如说你是就是要表现的世界几咁残酷，或者表现的几咁不公平，所以出现的，那这些叫必要的性别歧视，但是他说你是不是不必要的，那你可能要想，那这些都合理的。那跟着这个男女性的技能上面是不是平等，这件事呢关波就应该其中一个被人屌的了。我之前应该有提过嘅，咁大家又话到应该知嘅，男性角色系特别劲嘅，女性角色系特别弱嘅。呢、这个就唔系性别歧视嘅问题，呢、这个系金钱歧视嘅问题。因为咧，女角只要够打中你性癖嘅话咧，你就会乖乖地掏钱噶啦嘛。 系 咯。但系男性角色嘅话咧， 唔劲鬼有人用啊！ 你唔劲嘅话就冇人抽噶咯，好现实嘅问题嚟嘅，呢、这个系非常现实嘅问题。因为 一招都系咁样啦，不过一招又冇咁相对冇咁严重。 所以佢呢啲方面咧，你要考虑都合理嘅，都可以，都系一个要考虑嘅嘢。咁啊，女性系咪过于夸张嗰类嘢咧？就即系睇你啦，即系有啲。有啲都几夸张啊，即系以前啦，而家就相对比较少咗啦。咁样大家都知咩原因，咁当然啦，你话你好似剑圣咁样，咁另一回事啦。咁样跟住佢仲有提到，我觉得尤其是 buy 佢呢份 list 嘅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佢提到呢样嘢。最后嗰一点，男性角色嘅情绪有冇足够地展示咗出嚟？因为呢、这个真系美式嘅男人主义嘅立商嚟嘅。即系男人就系唔可以轻易又男儿啊，不轻弹啊嗰类嘢啊，即系唔好，即系唔系话你流眼泪就系买，就系咩啊？但系佢系尤其是美国咧，系好中意有呢种啲嘢，就系男性嘅就系、是、要不劳而威啊嗰类嗰种咁啊，咁啊有少少黑板印象嘅，即系但系调翻转，你如果你考虑埋男性嘅心情，咁你写故事其实会好，其实都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啊。即系你角色嘅深度嚟嘅啫嘛，其实都系，所以嗱，总之就系有个咁样嘅指引，就系讲如果你要考虑呢啲问题的话，就咁样啦。咁啊，结果就连埋俾人烧，我就觉得有少少唔系同一回事嚟。点解咧？就系、是、我哋要讲翻呢个 Street Baby 点样运作。即系大家一路我之前新闻都成日提到呢啲有关相关 SA job 啊、政治正确啊、身份相关嘅嘢。就搞到好多腥风血雨出嚟啦，咁大家都有个问题就系点解会近年会咁多咧？咁啊呢个 list 出嚟咗之后咧，就大家好似突然间揾到个幕后凶手。虽然呢间公司咧，据说就只系一间小公司嚟嘅啫，即系虽然佢三本嘅游戏都唔少，但系咧即系点睇都唔系嗰啲咩业界呼风唤雨嘅嘢嚟噶嘛。咁点解佢有何能耐？一间几十人嘅小公司，点解可以有何能耐咁大影响啲嘢咧？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就系其中一个幕后凶手啦吓。即系你突然，你因为近年你真系突然间发现，即系有个飞人，好多咗好多人会在乎呢啲咁嘅嘢。嗰啲又唔系游戏玩家会在乎嘅嘢。一间游戏公司点解无啦啦会咁睇呢啲嘢咧？咁就好似捉到个凶手啦，但系其实未不完全嘅，呢个臭变藏镜人都仲未走出嚟，呢个完全系一个表面嚟嘅啫。你谂下，一间几十嘅小公司，佢仲系赚你钱嘅，即系佢所谓嘅顾问服务系要收钱噶嘛。咁咧呢样嘢有两个层面可以睇嘅，一个肤浅少少嘅层面，但系大家容易理解嘅层面系乜嘢咧？就系、是、类似呢个 OpenWise 嗰只，呢个新闻都提过嘅，就系、是。阿先生，你要唔要考虑赞助下我哋食评啊？哦，你唔赞助啊？咁我哋食评就好诚实噶咯，就系、是、嗰种。 嗰种咯。 吓、啊，但系嗱，呢、这个固然就好容易理解啊，但系有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是，如果系咁嘅话，首先你本身要有足够大嘅影响力先得，即系你就算系嗰啲恩星啊、网暗啊都好啦，你都其实都系试住你嘅影响力，即系等于。如果我哋方麦同某间游戏公司讲，嗱你唔俾钱，我就屌鸠你噶啦。你觉得会唔会有人俾钱？唔会啊嘛。 就系咯。 即系所以咧，一间咁细嘅公司， 亦都唔似係有啲咁嘅嘢，而且調翻轉講，亦都唔係好見啦。雖然我見過嘅，有嘅，但係係的確，譬如話之前哈利波特嗰單嘢啦，雖然嗰間咧就有啲奇怪，好根據佢嘅做法，好明顯佢已經係有類似咁嘅服務啦嚇，咁樣叫啦嚇，有顧慮到呢啲政治正確相關嘅嘢噶啦，我已經提過噶啦。但係佢依然係俾人屌嘅，即係所以你话呢个影响力论，我就唔可以完全假。当然系有部分可能系有咁嘅状况嘅，但系唔系解释晒成件事嘅。咁咧就有业界嘅人，应该系鬼佬世界游戏业界嘅人啦，就走出嚟讲，因为先讲我完全冇呢方面嘅相关经验。香港做 game 鬼理你呢啲嘢咩？冇人香港唔会理你啲咁嘅嘢啊嘛。政治正确性呢 ？OK， 暂时讲到粗口。咁佢就话，其实咧。呢啲公司咧就只系狐假虎威嘅啫，即系大家惊嘅就唔系佢哋，但系为咗惊后边嗰个佢要屈服于前面嗰个，咁后边嗰个咧其实就系佢讲嘅就系一啲金主，咁即系一啲投资嘅金主，佢哋唔系游戏界，完全唔关游戏界事，佢哋纯粹系揸住嚿钱，咁啊，但系佢哋如果要佢哋俾钱嘅话咧，就要必须要符合某啲审查。其中一樣就係一啲符合多元化價值、身份嗰啲所謂嘅直谷價值啦，大家最容易聽到嘅嘢。咁雖然爆嗰個人咧就冇提到，但我相信亦都係類似嗰方面嘅資金嚟嘅，即係話你知直谷幾咁屈噶啦嚇，即係我咁樣形容，大家應該明噶，唔明都算啦，唔明自己查啦。佢係國粹文化先嗰啲嘢，佢哋嘅要求其中一樣就係要求就係符合佢哋嘅價值觀。咁如果你要攞我嘅錢。你就要有合规审查，咁佢唔会自己亲身过嚟审查嘅，佢就会间接经过呢啲嘢，就有啲似乜嘢咧？我要搵你做嘢，我要俾你，要你啤嚿胶，咁啊，你间嘢掂唔掂噶？我点知啊？我唔识噶嘛，咁佢就系搵 ISO， 跟住你就可以话哦，我哋工厂得到 ISO 认证，我哋生产流程好标准，好乜乜七七，先讲 ISO 都系个笑话嚟嘅，不过你又唔关 ACC 事，我唔要咁讲啦，咁。你就可以将 Sweet Baby 呢类公司视为游戏界喺政治正确方面嘅 ISO。佢哋做嘅嘢就系 ISO， 就系话哦，你攞到我哋嘅认证之后咧，啊呢间我哋信任嘅公司俾到认证你啦，即系我信 ISO， 而 ISO 俾认证你，咁我就哦呢间公司系呢方面系可以相信噶啦，咁我就会放心去投钱俾你。嗱呢类故事咧又楞到我哋之前讲过几单嘢啦，譬如。我唔记得新闻有冇提，因为同 ACC 真系冇乜关系。OnlyFans 佢之前咪话上市嘅，想话上市，结果就系斩晒所有18禁嘅内容。我唔记得系想定做咗啦，最后因为群屌，喂大佬 OnlyFans 唔俾18禁， 冇玩啦。 即系结果佢要缩嘅，就系讲紧呢类型嘅资金。我哋之前讲信用卡公司都系噶，佢哋系对呢方面是莫名其妙地好有，即是我挖唔到落下边，点解佢哋会咁有咩啊？如果我挖到嘅话，我就同大家分享。佢哋系对呢啲方面好要求，好有要求嘅。我唔知点解啦吓。总之，佢哋为咗去迎合佢哋，因为毕竟游戏开发越来越贵咧，佢系需要咁嘅资金去帮佢，去帮佢哋去营运，去开发啊嗰啲嘢。咁但系你难的手段，问题就系、是、即系等于荷里活。你咪有段时间好捻多啲花苹果嘅中国影星嘅一样嘅，点解？因为佢啲资金系中国嚟，或者佢合作商系中国嚟。 唔系，但呢样嘢啱嘅，好合理嘅。咁越嘛，比起政治正确加啲咁嘅花苹果色，用钱嚟加花苹果色就细啲，起码真系有个钱。 即系金主爸爸有所要求。是 天公地道， 真是接近天经地义的事来的了，老老实实。先不说他的要求是什么，咁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业界就太多人太缺钱了，所以就变成很难拒绝这件事。由于是金主呢，所以他们是可以很早期这样讲。而CPU 那些呢就有提到的其中一样就是他说其实我们都是最后尾去给点建议的啫。咁佢有咁嘅说话啦，咁但系咧好明显地呢个唔系事实嚟嘅，因为即系又系抄翻嗰啲以前讲过嗰啲嘢啦吓，我哋系从企划开始深度参与，务求令到佢哋游戏有更加良好嘅表现，因为佢原本嘅讲法就系、是、哦最后 fine tune 啫，虽然唔讲你 fine tune 都可以 tune 到去好好咩啦， 呢啲嘢都好明显唔系事实嚟，好明显就系一间，我唔知系佢自己本身系公关部门啦，定系佢又自己，理论上佢都系算一间公关公司嚟噶，佢去揾另外啲公关公司去帮佢谂嘅嘢，因为佢呢个讲法咧，其实系好用，几可以 cool down 到噶，即系我对佢嘅影响唔系好大嘅，我哋都系 fine tune 俾啲建议嘅啫，即系好似啱啱微软嗰个嘢咁样啊，佢想将自己定系去讲成咁样，但系咧有啲嘢咧就系若有人不知，就唔好太大意。咁咧，你自己陳總又爆曬響口，然後你下面嗰班人咧，又一個二個大喇叭嚟嘅。你大家都知道啦，嗰班友仔啊，嗰班左直可以叫左交啦，嗰班左交基本上甚至透明。所以變成就係、是、大家最頂唔順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真係一個勒索公司都好啦，以公關公司名義包租嘅勒索公司都好啦，我俾咗保護費就得噶啦。但係佢唔單止要俾保護費，佢仲要搞鳩你隻 game。 俾錢先 係， 係要問先麻煩啊嘛。 係啊，即係等於啱啱，如果係套用翻，我唔成日講 open eyes 啊，有啲 IG 網暗都中意做嘅，嗰啲自己叫做 foodie 啊，係咪叫做而家、即係嗰啲 foodie 啊，都係咁樣噶，都係嗰啲都算。你要不起就俾錢，呃飲呃食，又食又拎，最了不起噶啦。佢唔會重要啊。你啲叉燒啊，燒得太窿啦，唔健康。你又唔可以用，唔可以要肥嘅，要瘦嘅，全瘦叉烧。呢、这个比喻我谂好，大家应该好容易理解啦。一间餐厅我卖叉烧，本来好地地嘅，你行过嚟，我哋有呢个健康顾问，你嘅叉烧咧要全瘦先健康嘅，唔烧得窿，唔窿又唔肥嘅叉烧，你食饱佢啦。咁而家我哋游戏玩家就有咁嘅状况啦，我哋就系食嗰件又唔窿又唔肥嘅叉烧，我点解要食你啊？ 健康嘛。 见见你老母啦！ 健康最好唔好食， 就系这么回事啦。即系佢哋要打住呢个政治正确，或者系食屎就系打住呢个健康明明。你系影响到我生意本身啊！你分一杯羹都算啦，即系收钱唔做嘢，好就还好啊！你收钱做嘢先大喎。咁啊，所以结果就系好多人就好多公司为咗因为收呢嚿钱而要做，因为我好耐之前已经有个疑问噶啦，大少少嘅公司咧就唔系帮衬佢哋，通常都有啲难啦，都会外判嘅，系佢自己内部直情有个合规部门嘅。以我所认知啊，足够大嗰啲，即系几千人以上嗰啲大公司咧，例如玻璃渣啊嗰啲，全部都有噶啦。大公司全部都有佢嘅所谓嘅相关合规部门，即系 Sony 啊嗰啲，全部都有嘅。我一开始理解就系为咗应付嗰班友仔，应付嗰班 HR 执嘈生晒嗰班。但是以他们这么积极性呢，我们之前新闻都看过几次，是有时都会透露到他们的积极性呢是积极到不太像这件事。因为通常呢这些足够大的公司呢是会有一些不是生产的部门的。即是譬如我以前有在某个集团打工，大个大集团真的大。他们入面有个部门是义工部，是不是这样叫，即是社会服务部，即是我不记得应该怎么叫了，总之就是有个关怀认证的，政府是有个。即是你间公司做得多善事，包括捐钱啊，做义工啊，身份拉低嘅嘢，社会参与嗰啲嘢咧，佢就会发个认证俾你。啲公司好中意咁样摆啲嘢上去，一样意思啊。又系有会有啲不是新闻嘅部门嘅，即系咁，但系佢哋通常都唔会影响本身业务噶嘛。正常一间游戏公司系咪应该游戏开发为最根本嘅先？最大应该系佢哋噶嘛。但系佢哋系好似凌驾于诶个开发部门，甚至凌驾于决策部门。但而家呢个根据位爆料人咗讲，系因为金主问题嘅话咧，咁你就理解到啦。因为金主梗系凌驾于你所有决策部门噶啦。如果唔系你冇俾钱咯，呢好简单嘅啫嘛。即系呢个去到呢一步，我就完全明白啦。就系金主嗰边有要求，而啲金主应该系直谷嗰边啲钱嚟，因为直谷嗰边大家都知，呢方面真系佢哋天生就系咁样有咁嘅倾向嘅。佢哋无论系真心定系咩，因为据说啦，就算系直谷人咧，有啲高举所谓嘅政治正确，其实都系因为埋堆，为咗埋堆嗰、那个圈子啊，就系讲究呢啲嘢，大家斗讲呢样嘢，即系斗环保啊，斗讲永续理念啊，斗政治正确啊，够多元化嗰、啊、类嘢，咁啊。调翻转讲，亦都有唔少有规定，即系譬如话呢个男女比例要高于女，因为通常系佢女性比例啦，要高于某个数目。咁我哋荷里活都成日见啦，呢、这个少数族裔要超过一半啊嘛。即系嗱，先讲啊，虽然唔关游戏界事啊，唔系关游戏，我记得游戏公司好似游戏公司嚟，等我清楚， 甚至据传啊，我唔肯定，有游戏公司系调翻转一个白人都唔请嘅，佢系我心谂咁样算唔算逆向？唔可以叫逆向，其实根本就系歧视啦。 歧视都摆明就歧视白人咗啦。 你唔请黑人就系一种歧视，我理解啊。你唔请黄种人或者唔请少数族裔，你唔请女人唔请伤残，都系都我就觉得大家都理解一个歧视咯。同样地，你唔请白人唔系歧视咩？佢哋唔觉得噶，佢哋觉得好 powerful 呢啲嘢噶。咁当然啦，系嗰班唉，即系嗰班我都唔知点形容嗰班嘢啦啊，即系即系无一例我都系黑人嚟嘅，即系。结果就是在他们主宰的状况之下就会出现这些东西。而东方世界呢就相对是没那么湿勾他的。其中一个被大家高举出来的东西就是先前那些人举哈利波出来我觉得有些捧杀的意味的。就是我觉得他们都觉得很冤枉我们先前新闻看过。因为其实他都有做这些所谓的多元化相关的东西的。但是他最终就是因为比班 SJ 执真的屌他。结果大家就会为了针锋相对而买他。我都有些什么这些最近就是劍聲啦，即是金生搞出来嗰档，嗰档嘢，即系 尼基制作人，只罗玩法，二 B 画风， 即系韩国对于女体嘅塑造咧，向来都系出色嘅。而且呢个地球上咧，其中一个完全唔理政治正确嘅国家就系韩国，另一个就中国啦，你有冇理解啦？即系。他们是完全不理这些东西调回转。那么变成就是大家就突然间很吹捧他们。我觉得哇那个死人样追不落咯真是。即是你可以说是没错他的女体还做得不错的玲珑浮凸虽然不关我事。即是但是总之就是有个反动在这里咯。虽然调回转讲就是其实大家都已经见到的就是你很符合这些东西的。最大的一间就是 Sony。Sony 自家嘅公司，包括 Sony 主机嘅政策，即系我哋几年前都应该系几年前，应该系一几年嘅事啊。我哋已经提紧噶啦 ，Sony 系无啦啦突然间系变得好既保守又左又右咯。左嗰边咧就系嗰啲好注重多元化呢啲嘢啦，右嗰边就好保守，啲暴露啊嗰啲嘢全部都俾人阉沟晒。呢、这个嘢就应该就系因为佢Sony 嘅所谓合规部门。我唔知应该系咪应该咁叫，总之做呢啲嘢个门槛问题嗰种啊嘅发功嘅原因，但系嗰阵时系冇人知，完全冇人知咩原因噶嘛。咁调翻转就系而家啊，咁啊由日韩啦，主要系日韩啦，中国佢信理唔理呢啲嘢都好，佢做嘅 game 都冇乜人理嘅。咁啊所以变成就系呢啲即系譬如呢个格拉美呢啲 game 啲女。大家都知啦，都系会买下女嘅，但系佢又唔系完全唔理嘅，即系但系佢系比较似嗰啲系自然而发嘅，即系冇人逼佢，冇人攞支枪指住佢，即系但系呢啲我哋之前一路提嗰啲咧，有啲公司咧，根据 Speed Baby 呢啲嘢就系好明显就有啲人指住攞支枪指住佢，当然你可以话佢唔俾，佢唔收钱就得咯，唔收钱做唔到只 game 咯，即系而家就会变成啲公司系好两难啊。我要么就收金主的钱，然后就接受埋金主个要求，要么就自己咬紧牙关自己搞掂佢。咁啊，呢个就系我哋另一个专题讲游戏开发成本嘅嗰度有提到部钱嘅问题，但系嗰度嗰时冇提到呢样嘢啦，就系因为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咁你不得不揾外来嘅资金，因为游戏界已经冇人可以抌钱俾你去做游戏啦。咁你金钱外求嗰阵时就要为。要揾到上呢啲咁嘅咁有条件嘅钱你都要攞啦。咁你拿啲手就对咗。咁就即係其实我都觉得我以作为一个金主嚟讲啊，我係好难理解啊。你想赚钱咋嘛。但係你要附带嘅条件係会令你蚀钱㗎喎。即係我係一路都理解唔到嘅，哪怕唔係呢个方面啦。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有讲过嘅，即係啲动画制作嗰阵时呢，啲制作委员组啊，即系譬如呢、这个你个唱片公司就要开话，嗱我指定要呢个角色做，唔系呢个声优做主角，或者最少都要俾个配角佢，因为我哋要卖歌。咁我都仲理解到啊，因为我要卖歌， 个歌，个需要要个我旗下歌手嘅人去做角色，我先可以卖佢嘅歌。 而且我呢样嘢影响其实唔算大嘅，即系讲就系 通常啦，多少都会有啲影响嘅，但系唔算大。 嗱，接下行销咧，我可以理解，同埋就系、是、接行销你可以避噶嘛，即系讲就系话你一定加个中国籍演员 ，OK 冇所谓嘅，屌你咪塞个花樽又好，点都好冇所谓噶。你套戏唔梯嘅话，摆又系好嘅话，摆咩花樽都得。你去閪嘅话摆乜都冇用，问题就系、 是、你套啊就系呢样嘢。其实一样就系、是、如果你套你套戏唔掂，即系通常俾人攞啲景甜咯，主要系攞出嚟边都系因为套嘢本身唔掂啊嘛。 即系话即系佢简单就系、是、你睇下像戏咁样，你唔会有人揸型揸型位去揾梁朝伟噶，佢梁朝伟嚟噶大佬。 哦，咁梁朝伟另一回事啦， 即系揾睇梁朝伟啫嘛。呢个我就系像戏系像戏系白像戏系硬硬落去嘅，大家想睇梁朝伟啫。不如唔重要，咁讲即系话呢咁正正咯，即系话永恒族啲人其实将可能屌佢就系佢夹硬加埋莫名其妙嘅同自组合入去啫嘛，虽然我觉得冇所谓、 嗯。有部分就我哋都有提过，有部分咧系应付式嘅，即系譬如最常见就系 FPS 啲角色，Rainbow 啊嗰啲探员入边，要么就系同性恋，要么加嗰啲设定落去。喂，设定啫嘛，我玩落去系唔系咁肥噶啦？你唔会因为个角色系同性恋会影响你任何嘢噶、嗯。我哋之前有提过应付式咁样，哦，佢系同性恋嘅，所以咁唔会影响你打机噶。你只机唔会因为咁而唔好玩咗噶。你枪 game 嚟嘅啫嘛。呢、嗯、类型都还好，至呢个所谓嘅靓女得滞，都系一个罪名嚟噶嘛。咁就会影响到玩家嘅体验噶咯。即系最俾人讲嘅就系地平线咯、 嗯。 之前讲过啦，无啦啦靓女变肥妹，即系我调翻转讲啊，其实即系作为我中意瘦嗰啲，我帮你唔到。但系作为一个都算系几中意肉感嘅人嚟讲，你整个肥妹我都可以好靓噶喎。其实即系，但系佢系要整到丑啊，直情系即系以丑为美啊，真系 平权加分啊嘛。嗱、啊，黑人加分，肥妹肥婆加分，黑人肥婆加两黑人肥婆加四分。如果个肥婆最基仲要同志嘅话，就加四分，劲咧、啊，随便噏到 即系，但系呢啲已经系开始会影响人观感噶啦。呢啲都已经系有咁样，而最严重嘅地方就系呢个10分10分嗰只十分满分神作嗰种情况啦。The Last of Us 佢系直情系贯彻咗成条主线，佢嘅所谓嘅多元价值系贯彻咗成条主线。我先唔讲你个主角成只猩猩咁已经算啦，系呢个生物学上都唔合理嘅，算我唔同你讲呢啲嘢。呢啲都系外观上面问题，你系成条故事喂屎俾你，都系因为呢咁嘅原因嘅啫。重点系你个 jam 唔好，故事唔掂，你仲系净系高举住呢个旗帜。大家问题就系、是、你高举呢样嘢唔会吸引到人嘅，嗰啲人唔会同你，唔会买你只 game 嘅。即系咧，Super B 入边其中一个奇葩自己爆嘅，你唔好讲，你唔讲冇人知啊。虽然佢都会透言行间会透露出嚟，但系冇咁作实啊嘛。佢啲友仔讲，我唔打机嘅平时。佢系以呢样嘢为荣嘅，我唔知点解啊！即系作为一个相关嘅部门，即系譬如，我唔会系同大家讲啊，我 powerful， 我唔睇动画啊嘛。我作为一个会讲相关嘅嘢嘅人，即系你唔会咁样 power off 你去咩啊嘛？即系你喺游戏杂志写稿嘅，你同佢讲啊，我唔打机啊，咁你游戏杂志写稿啊？如果你理解唔到嘅话，我举个例子，大家都明啦，原永庆太郎。当然粗暴破坏原作呢是佢其中一个死罪，但是大家最兴嘅其中一样嘢呢就是佢好 power of 佢改编之前唔睇原作。你做这嘢嘅个嘅动画化，你话我听你唔睇原作呢样嘢好难以原谅㗎嘛，呢个系你特登选择㗎嘛。你做这嘢做得唔好，做 game 始终都系有机会做啲烂作出嚟嘅、嗯。你尽咗力，大家冇咁兴嘅。最多系买嘅啫，唔会屌鸠你㗎嘛。虽然如果你出得太大，然后做得唔掂，都系俾人屌嘅。咁但系相对冇咁屌你咁劲啊嘛。但你话听啊，我哋做 game 从来都唔睇，都唔玩。我成班人系唔玩 game 嘅。咁你做出嚟啲嘢，点会唔一塌糊涂？佢指引啲嘢，点会唔一塌糊涂？即系其中一样俾人诟病嘅地方啦，就系、是、啲外行真系管外行。类似但系唔一样嘅例子就系啲唔捻识做生意嘅人走去管上呢啲做生意嘅人。呢、这个900多万年前有样嘢叫做官督商办，呢样嘢已经死捻咗噶啦。但系现在 共产党走去管啲啲啲游戏商，咪一样管捻到佢哋死晒、 嗯。 就类似咁嘅情况嘅就系、是，你外行人走去管外行人，你仲要系共产党都特登揾啲识 game 嘅人去管理啲管理游戏行业。你系特登系唔去以唔识 game 为荣，然后你要去管 game 呢个行业，即系最基本上都系搞死成个行业。当然啦，对佢嚟讲，根本佢哋唔管 game， 赚你钱嘅啫嘛。即系佢哋整死呢个行业，冇人佢哋唔会肉赤噶，搞过其他人啫嘛。即系但我哋就我哋有玩手咯。虽然啦，咁啊，大家都听到咁耐啦，都近年又相对嚟讲有少少两极化嘅。即系你会见到嗰啲所谓嘅左交会越嚟越激烈，但系一般人就会俾佢二分咗咯。开始就系要么就系倾向咗去嗰边啦。虽然呢样呢以玩家嚟讲啊，以我所认知嘅玩家嚟讲，大部分都唔系，更加多就系调翻转有个反扑喺度，所以剑圣先咁多人留意啫嘛。如果唔系老老实实韩国使啲嘢，嗰啲咁嘅模板式嘅女体。睇起嚟系好睇嘅，但系睇耐啲人唔好睇，睇唔襟睇嘅系。不过 咁呢样嘢系嗱， 呢个系喜好嘅问题嚟噶嘛。 好老实嘅，性癖问题啫，呢啲嘢就咁 OK 嘅，同埋好搞笑嘅制作方面话，我抄到真实嘅人噶，即系其实系真嘅。咁你本身， 呢个好得意啊！我唔记得边件左交走去屌佢。阿金生，你系咪冇见过女人啊？跟住金生个老婆。咪就系啲咁魔鬼身材嘅， 咩啊？好简单啫嘛！你随便走去，你随便去 YouTube 搵嗰个内衣展啊，每随便一个都系咁身材噶啦，有几奇啊！大惊小怪。 佢哋话会引起身材焦虑，乜乜七七啊嘛！我望住你有身材焦虑啦，大佬。即系， 唉，即系唔系咁有一样就系、是、韩国人、日本人佢个基本学烂咗，日本都系嘅。咁日本即使而家有佢，点解日本而家啲动画可以卖全世界就系、是？我哋呢类，我啲国外角色依然系 keep 住做咩？嗰 style 唔同你一唔系发神经，咁改到睇落去，喂大佬，依信啊好捻多、哦，咁先买一下啫嘛，大佬真系。 成件事就由应该系2018年左右开始啦，终于开始明白到底成件事点样走出嚟。虽然啦、改变就改变唔太到噶啦，即系调翻转讲就系同我哋之前讲专题嗰条一样啦。即系同一样情况啊！你要改变任何问题啦，包括我哋嘅军备竞赛嘅问题，包括成即系你唔好再军备竞赛，降低翻游戏制作嘅成本，因为一个好玩嘅游戏系唔使好贵，好睇嘅游戏先贵嘅啫。即系我先唔讲你嘅正唔正正确啦，好睇做你要做得好睇先系贵嘅。即系做就好玩嘅游戏，只要有创意就得噶啦。即系咁我就可以同我嘅情况啦，就系、是。如果你唔系因为游戏成本暴涨，你必须要接受呢啲咁嘅金主，咁你系唔需要去接受佢哋嘅条件嘅。即系如果你游戏依然系千几万亿零 yen 就可以开发到嘅话咧，系唔需要咁多问题嘅。呢、这个实际就冇咁多问题噶啦。即系咁啊，不过就我谂呢个世界都几难翻转头噶啦。咁啊， 已经回不去了。 最多都系睇下佢可唔可以嗱，大佬，你即系点啊？令到某啲人理解到就系你搞呢啲嘢咧。是会搞到你啲钱蚀够咗啊！即系金主俾够钱都系想赚翻够钱翻嚟嘅啫。即系当然啦，我可能嗰啲有啲金主系真系纯粹为咗移风易俗嘅，都唔出奇啊！即系不过如果系咁嘅就打得话，我唔记得边个讲过，当你对手你嘅对手系想赚钱嘅，系非作而话事话嘢，但系如果佢唔系想赚钱嘅话咧，你系冚得烂嘅啦。 用银鹰转一个唔系好奇怪嘅比喻就系、是。为钱杀人比为理念杀人更加糟糕。为钱系万国共通，为理念就你一个啱 嘅 就。 阿提督讲啊嘛， 依系有几合适嘅就系、是、为钱，起码就系钱系一个万国共通标准。为理念，大佬你理念救人得你一个相信啫嘛，仲衰。 唔系完全相同，不都系差唔多回事啦。咁样 啊，为咗钱讨好，起码一样嘢就是、我都明白你系为咗钱啦，嗰个钱好温香咧，但系为理念。系得你香，但系冇人冇，起码就系为咗赚钱，起码你间公司有好处。为咗你系全世界都冇好处，我屌你啊！ 呢个套落呢度咪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觉得咁样有得赚，我都仲可以同你倾。嗱，其实咁样咧，你系得罪客多，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其实最后价钱卖咗，又最后套嘢卖咗，咁咪你赢咯。 好，你系想要呢啲多元化新飞拉德嘅嘢冇问题，你只要写好件嘢。你唔好夹硬嚟，你写得婉转啲，大家接受。 其实呢调返转讲，我就算我要推广呢啲理念啊，都唔应该咁样硬塞落去啊，其实。即係讲调返转技术上嚟讲。你要讲故事，要讲道理，要大家要明白。首先人哋要睇个故事先噶嘛。 唔系，即系咁啦。 一嚟就系嚟一个教化人哋嘅样，点讲点教化人 咧？有时屋唔即系有时屋唔屋同套嘢掂唔掂系两冇系冇关系嘅，即系唔好就唔系话唔系套嘢唔屋就一定埋。即系佢我最近例子就系、是、套捉佢咁死最新嗰套系啦，套嘢完全唔屋啊，但系套嘢唔好睇啊嘛。原因点解唔好睇啫？冇钱啊嘛。咁好简单就系套嘢唔好睇，同你屋唔屋系冇关系噶。好睇屋冇所谓，但系唔好睇嘅话。咁你做屋，你仲而你唔好睇完一系因为屋咁扑街啦。 落嚟到新闻又屌过，即每一次新闻讲类似嘅嘢，都会顺手屌一次，但系为免太拖到太长，我次次都系屌两句就收声。我嘅两句啦，大家明噶啦。 即系半钟 咁啊，所以今次就一次过都系讲啦。虽然未讲，我谂都几麻烦啊，呢个嘢几难解决噶，都系短期内都依然会啊，即系除非佢哋真系发现咗呢样嘢系唔 work 噶咯。你首先你要佢哋退却咧，首先件嘢要首先就系要唔 work 咯。唔 work 有两种办法，一就系佢哋冇钱抌落嚟，或者系佢哋发现咁样抌只会反效果，更加容易。但系呢样好难嘅。更加容易咧，就系玩家用佢嘅钱去投票。你只要敢收呢啲人嘅钱，而屈服于佢哋去参啲 work 元素落去，咁你系销量挺扑街啦。 最近都唔系最近嘅，半年前嘅钱系霍格维茨咯。成班碌捻喺度同J.K. 罗连喺度嘈，点只 game 又话唔买，又话抵债，又话点只 game 非常好卖，吹啊！只 game OK 嘅，只 game 都系，虽然唔知有玩啲。 两方面啦，即系如果开发者发现，只要接受呢啲资金，等于要加啲元素落去啦，就只 game 就一定会扑直嘅话啦，咁佢哋都会收手嘅。即系，但系我谂两者都几好难做到 嘅。好难嘅，我想都喺嗰度。 移风易俗嘅问题。好啦，咁啊，今个礼拜都 差唔多啦。 咁啊，都冇得希望噶啦，真系睇下大家接受啦。 至少暂时唔系。而家就开始 feel 到美国开始 feel 到就系全屋发现咗系真系屋系真系卖钱嘅，咁而家就我开缩咯，因为美国其实讲真，全世界经济咁样差，你做屋 OK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哇 系。